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当然我们是一个不光是可以听还是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或者是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了。当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也可以在这个右下角点击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直播。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一位嘉宾哈，是编剧杜鑫，我们欢迎杜鑫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 嗯，这个杜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杜鑫一起聊一聊哈，就是说这个在编剧看来，我们平常看那些影视剧的各种桥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很多的热播剧，哪一部剧当中都有痴情的男女啊，在这些这个电视剧当中，这些痴情男女到底在编剧想的时候，在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like the weather this. 还是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先来介绍一个剧哈，这让女生看了心动不已的破局，是在今天全国公映了。那这部剧呢，汇集了郭富城、王千源、刘涛啊三大主演，戏骨同台飙戏，可谓是强强联合。当然在这个电影中呢，不但有这双雄激战的这比较爆肾的片段哈，还可以穿插一些黑色的幽默的元素，为惊险紧张的剧情增添了不少轻松的搞笑桥段，使得这部警匪犯罪动作电影拥有了意料之外的一些喜剧的效果哈。那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破局。 你又去算命？ 很准的。你还记得那个临出门的时候，我叫你开车要小心，结果当天你就撞车了。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协助调查一个国际犯罪案件。 刑警队， 你个杀人犯， 究竟想怎么样？ 说。 把张晨准备好了，等我电话。 陈昌明为什么在找张晨？ 张晨把仓库的钥匙偷走了。 如果要是有人知道了你撞死了通缉犯，又窝藏了尸体，会怎么样？ 我要保我的家人。 哎，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冒险。 好多人死得早，都是因为好奇心太强。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今天上映的电影《破局》的一个片段了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资讯，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男神无心法师又再次回归了。那玄幻网络剧《无心法师二》近日正式播出了。这部剧呢，还是由韩东君、陈瑶、李兰迪等等哈领衔主演的。那这部剧呢，是延续了上一部的剧情，可能非常喜欢上一部剧情的朋友哈是非常期待的。继续讲述了驱妖法师无心，还有顾姬，还有白琉璃等人哈共同搭档的冒险旅程。我们还是来感受一下无心法师第二部的画风吧。 您确定他就一直在家里面？ 是的， 是的， 他一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点点片段哈，是这个无心法师的第二部第一集的一个镜头。那么再来关注一条资讯，由张雪迎、王博文等等主演的悬疑爱情喜剧《青春最好时》昨天是在腾讯视频播出了。那三位主角呢，在剧中也是各有成长，都是校园的风云人物。王博文还打趣说哈，自己和雪迎、小溪是校草、校花和校花的故事。那制片人张月华也表示，这部电视剧从筹备开始啊，就要确定是一个专属95后的和以往的校园剧不同的青春故事，所有的剧中的演员也大部分都启用的是95后，他见到几位主演之后也是感到非常的有信心啊。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 我18岁，女，身高1.65米，是一种为拉仇恨而生的奇怪生物。 声音寄给你的。 SOS 对，初音一定在跟我们求救。 你好，你是谁？ 好帅啊。 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 这是什么学校呀？刚来第一天先被一个帅的抱了。 我不是初音，我是夏 儿。你说的是真的吗？他才是初音。 他喜欢你，本来想放你一马，没想到你还是这么阴魂不散，怪我对你不留情。 看了这样的一个预告片哈，真的是感觉青春气息袭人哈。那今天我们也进入了马上进入我们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了，我们再次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哈，编剧杜欣，欢迎杜欣。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哈，刚才包括咱们在这个一些新的剧的预告片花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又是一堆一往情深的痴情的男男女女哈，出现在各种的这个剧情当中。那今天咱们就来反套路，来聊一聊，就是说编剧没什么事儿坐家里写这些环节的时候，他都在想些什么哈？就是他是怎么想的，才会就是写出这样。那一些情节，虽然大家觉得可信性比较低，但是为什么还要去看哈？还要那么喜欢？其实你写的，你觉得最一往情深的主角是谁呀？ 应该是之前有一个单身男女电视剧版本的女主角吧，就是这个女主角最开始的时候碰到的其实是一个渣男，就是大学同学，然后两个人那个交往了很多年，然后最后呢毕业之后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然后两个人变成了两地的这个异地恋，然后这个女主角为了她追求爱情，然后辞掉了她的工作，跑到了这个渣男的城市当中去，结果发现自己就是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然后后来两个人包括分手了以后，这个女主角还是在找各自自己的原因，然后呢用很多的办法想要试图就改变自己呀，挽回渣男的心啊什么的，然后到了就是这个中间就会有非常多的就是桥段来就是去显示女主角有多么的一往情深，以及这个渣男是有多渣，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终于就是渣男暴露了他一个完全暴露了他的本性，这个女主角才终于放弃了 啊，所以就是一个一往情深的女主角， 用另一个词来形容可能是死心眼吧， 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哈， 对， 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面有人在跟杜鑫打招呼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反套路哈，就是这个编剧没什么事儿坐在家里写的那些一往情深的电视剧到底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哈，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些角色出来，就写出来到底谁信啊这些角色这个大家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互动方式还是我们可以搜索这个一直播平台，或者是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找到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然后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啊，就可以收看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直播的情况了。那今天呢我们从就是杜鑫写的一个剧开始聊起啊，因为杜鑫之前写的单身男女应该是电视剧版本的单身男女对吧， 对 对，之前我们也看过这个电影版本的哈，都是写一些都市的爱情，而且我觉得你写那部剧已经算是怎么说呢，就有点现实题材的了，就是已经算是就电视剧当中的现实题材，已经不是偶像剧题材了， 对，就是各种因为取决于这个男女主角年龄层的问题，然后还有他们平时会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啊什么的，它其实是更加贴近就是大部分观众的现实生活，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哈，有一些偶像剧其实是更让人觉得这个男女主角的一往情深实在是怎么说呢，感动至深哈，然后感动完之后回头想一想，就这样的人到底存在吗，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哈。其实之前跟杜鑫聊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话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写一往情深的时候哈，在编剧写一往情深或者说小说作家写一往情深的时候，他为了应和哪一部分观众的心，然后杜鑫说女性观众啊是吧， 对， 这是这么个事儿，那你们就很明确吗，就是我不想去抓男性观众，我就想应和女性观众的内心是吗， 首先呢就是因为电视剧吧或者是大部分影视作品的一个观众群体的关系，我们的话其实在一往情深这方面，那么你要表现的角色你可以落在女性角色上，就比如说你女主角一往情深，那么这个的话呢就会让女性观众产生很多的共鸣，就会觉得啊， 这个曾经这样过，这样是对的。 对，就是说，就是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他这个时候又多么的撕心裂肺。然后，如果要是你把这个一往情深的桥段放在了男性观众的身上呢，那么女性观众就会觉得天哪，实在是太棒了！如果要是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对我的话，就这个是很多就是情感剧当中，就是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女性观众同时喜欢某一个男性的角色和他的那个扮演者。就现在我们知道的很红的一些那几个男演员，然后这个的话就其实他这个东西桥段它作用在男性观众身上的这个作用力非常小，就是因为男性观众一般都会喜欢比较逻辑性稍微强一点的，就是推理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有商业的一些这种烧脑一点的这种题材，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出现一往情深的桥段的时候，男性观众可能会有点嗤之以鼻，就是说钱就是他这个现实吗，就是说就是你这个就是花这么多钱或者是浪费这么多时间，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很多这种就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对于男性观众来说他们看到这些桥段就是挺搞笑的，就没有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对，就是 对很多女性观众来说其实看到这样的桥段就会怎么说呢，代入感 就会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可能会这个遇上这样的一个异性，是吧？ 对， 是这么个关联，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就非常好了哈。这个就说明呢，编剧在写这些剧本的时候，其实就在想俘获一些女性观众的心。 就是主要的一个吸引的群体是这样的。 不排除有一类多愁善感的男性，天天看着偶像剧，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哈。咱们说。也是有的啊，但并不是一个主体，是吧？ 对， 最近正在热播一部剧哈，不知道杜鑫有没有关注，叫做《秦时》，明 月丽人心， 原来叫《丽姬传》，是迪丽热巴和那个就他的那个老搭档 张彬彬， 对，张彬彬一块演的。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再来解读一下，就是现在热播的这部电视剧当中的那些一往情深。 我的男人，必须是读过书又习武的侠客。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扶弱济贫的心。 要是世上没有这么完美的人，师妹打算孤寡一生了。 那又如何？要是有天我真的孤寡了，师兄，你要陪着我哦。 不敬秦国，莫问天下。是是是， 刺杀秦王之计，就是差点送死。 众臣听令，即日起，我大秦追击魏国民女，公孙立， 奉大王命，接公孙姑娘进宫。 秦师兄，忘了我吧。 都封你为良缘了，为何见到寡人？不叫大王， 你从来就不是我的王， 只有我才是你唯一的王。你进了寡人的王宫，必休想离开半步。你若想杀了寡人，替你爷爷报仇，寡人并不意外。你与玉儿之间根本不是什么兄妹情，而是男女之爱。 寡人，大王，今日起，她不再是你的女人。 为了保护你和天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任由天下人耻笑，寡人爱你，愿意和你分享我的天下，却不懂。你如果想留下她。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秦时明月丽人心》的一个片段哈，就是这样的一部剧呢，也是正在热播当中。其实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些戏份哈，就是我们看着并不陌生。虽然这是一部新剧哈，这样的戏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迪丽热巴扮演的这个角色是魏国人，然后他爷爷呢也是被这个什么暴秦所伤哈。然后当然呢，这男主角不出意外的又是这个秦王哈。 嗯， 这个秦王呢也是这个。有暴政的一面，当然也有这个怎么说铁汉柔情的一面吧。反正最后我觉得两个人应该是会在一块儿的。虽然这个电视剧应该才播了六集啊，但是 四集吧， 六集应该是已经更新到第六集了。对，这个才演到六集哈。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些剧，对编剧来说哈，就是这种为什么要偏偏和仇人在一块儿？我们看这种情节一点都不陌生，好像每一部剧当中男女主角之间没有点什么。国仇家恨呢，好像就写不到一块去，是吗？你们怎么想的？ 这个就是在质问我吗？ 对， 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经典的戏剧结构，就是从一个编剧专业来说的话，我们会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情节，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莎翁经典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生长在仇恨的世家，然后但是他们相爱了，然后他们的爱情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创作需要，因为呢，感情戏嘛，你要顺风顺水的。平淡如水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看，它就是生活剧了。那么它是一定要有阻碍的。那么放在 比如放在时装戏里面，我们就会说是家长反对，就是比如说男方的母亲嫌弃，就像欢乐颂了，就像男方的母亲嫌弃女方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些就是这种阻力，然后或者是两个人因为办公室恋情所以不能公开，或者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迫使两个人不能在一起。那么放在古装戏当中的话，其实我们最常用的也就是国仇家恨，然后或者是杀父之仇，然后或者是一些伦理上面的问题，比如神雕侠侣，就是师父和徒弟，或者是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就总的来说就都是为了两个人的感情发展设置一个阻力。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编剧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以多写好多集，就是两个人怎样的去突破这样的一个障碍。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不可以产生情感的前提下，就比如说像这个戏，或者是后面我们会说到，就是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古装偶像剧，其实都是带着一种就是复仇或者复国之心，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帝王的身边，但是呢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感情的话，就对于女性观众来说才更加的觉得触动心弦吧。 你说前一段时间那古装偶像剧是《龙珠传奇》吗？ 对， 就是反清复明的明朝公主，然后和这个清朝的皇帝在一块。 对，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国仇家恨了。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这个片段哈，可以先来看一小段这个《龙珠传奇》的片段，咱们感受一下哈，怎么又给安排到一块儿去了？ 小弟，朕就饶了你。你最近对康熙的感情悄悄发生了变化，康熙情不自禁的抱着你。你没有拒绝，你别忘了，你是大明晋王的郡主，我未来的太子妃。 他们二人并不是兄妹关系，而是青梅竹马的情人，他们是明珠谷的余孽。皇上，该醒醒了吧？ 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而康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捉摸不定的诱惑。 他真正爱的人不是你，是那个康熙皇帝。 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樊倩影和叶默生都是明珠谷的奸细， 这个天下只能姓朱。 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 玉魂，你别以为朕宠着你，你就可以恃宠而骄。 留着这个祸害，迟早会危及到皇上，危及到我大清的江山。 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没有解药。 要根治奴婢，需要三颗龙珠做药引。这个龙珠就是皇帝的眼泪。朕真的不能没有你。要是没了你的话，我只是一个帝王。 好了，刚才看了一段这个《龙珠传奇》的片段哈，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一样的戏码。我突然间觉得他跟《丽姬传》啊，就是秦时明月丽人心啊，这样的一部作品，好像他们的结构是一样的，是吗？杜鑫怎么看啊？ 都是一样，要有着就是也是有电视剧长度的一个要求，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在人物关系的结构上都是要搭出这种框架来，就是女主角她可能本来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也好，或者是本来情感上可能有一点点寄托的，但是后来证明不是爱情，可能是当作兄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好，然后呢，带着某种目的接近了男主角，然后呢，于是有一点点可能宫斗的片段，就是同样喜欢男主角的另一个曾经的宠妃，然后或者是这种就是相当于是四角恋吧，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一般来说，现在我们借鉴了很多其他已经火了的戏的结构呢，我们就不会把这个男二号设置成是一个反派，一般来说他可能都是一个暖男， 都还行。 对，就是会让女性观众会觉得哎呀，其实你选择他也挺好的，但是呢，对，但是越是这样的话，越会显得女主角对男主角就是一往情深了。 所以咱们说到这一往情深，这两个剧的套路都是女主角和男主角都属于国仇家恨型的哈。男主角呢是这个现任的帝王，然后女主角呢是反对这个帝王的核心人物啊。然后都有一个青梅竹马的 小师兄啊，这个、然后这两个人之间关系呢都是从小到大啊一直是这种非常依赖的关系。本来呢两个人如果没有男主角出现呢肯定是成了，然后也这个有很多的故事啊，有很多感情基础。可是正因为这个男主角的出现哈、啊、所以让这个女主角呢有了一些改变啊。这个其中呢肯定就开始虐了是吧，就咱们现在说虐心的戏码都是这么产生的。那这种戏一般女人为什么还看这种戏呢？ 就是首先女性观众真的是特别容易情感带入的一个群体。 那这种怎么带入？你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有国仇家恨的这样的、哎、 就是因为你现实生活当中没有、所以呢这个电视剧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你把自己的这个情感带入到这个古装的角色当中，就好像拓宽了你的人生啊。 但是我自己觉得哈、有些时候这电视剧特别特别不靠谱的情节的时候，我会特别没有代入感。就比如说类似那种反清复明的女孩最后跟这个清朝的什么皇帝在一块儿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为什么呀，这个皇上他既然能这么家大业大的去管理这些人，他不会这点事情都看不清楚吧。 这就好像是之前就是流行这个有一些就是穿越桥段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的网友都会吐槽、就是说你穿越过去之后你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民族危机，或者是可以去把很多发明什么的带到古代去，可是呢你却只顾着谈恋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看点吧，就是这个才是能够吸引观众的部分。就是观众们会对于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是史书上可查的，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已经是摆在面前的一些理性事实，但是呢大家其实更好奇的是在这些冰冷的这些历史记录的文字后面大家的情感是怎样流动的。这也是就是大家作为编剧来说一直也很想做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其实很就比较老一点的段子吧，就比如说是琼瑶阿姨就当年进过公主坟儿、然后她只是大家正常的人只是看到一个名字而已， 就是地名，也不可能到此一游嘛，就是只是一个地名而已。 对但是呢她呢就是会想很多的东西，就是公主坟那她为什么会埋在这里，她是一个什么公主、然后呢她是皇帝认的民间的义女的话，那么他们曾经会发生过什么故事才认义女呢，就是她会有这种好奇心去想要探求这个后面更多的人情。所以呢就是才会有我们喜闻乐见的还珠格格嘛。 所以其实可能大家伙喜欢的也就是刚才杜欣说的那些人情吧，因为你像刚才的那些片段哈，就我们明知道跟历史上肯定是相差的甚远，就压根儿就联系不到一块去哈、但是呢会因为他的这种叫什么呢，在冰冷的历史面前，然后总是让人觉得有一些温情的部分存在， 对， 所以才会更加的去感动，尤其是女性观众。 对，另外的话就是皇帝这个设定的光环实在是太大了，就是九五之尊坐拥天下，让谁死谁就死，然后可是就是他所有的关注力只在我身上，就是这一种能够满足幻想或者是就是可以满足女性观众的这种就是精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就是先天性的它是有加分的。 也是哈， 对，你想就是如果这个角色换成了不是皇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渊阁大学士，你也只是觉得换到现在就是大学教授吧，然后那可能就是观众们就会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皇帝的这种戏码就是另类的霸道总裁，然后这种反清复明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魏国秦国之间这种仇恨，算是另外一种 财团之争吧，你是想说？ 对，或者说另外一种就是山菜一样的那样的角色，就是他完全不可能进入到这个人的视野当中，然后后来两个人相爱了，是很多女性观众都在期待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一些不可能的感情。 这个的话其实一直是一个永恒讨论的话题吧，就是放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方式可能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放在电影当中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经典作品，就是什么爱情是跨越种族跨越阶级跨越时空，是就是只要爱情这两个字 一出现，就是他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我们所说的逻辑 bug， 其实都不需要解释了。 嗯，对。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编剧是怎么看待《一往情深》哈。上半段呢，我们也聊了一种剧情的类型，就是属于那种国仇家恨型的。就正好最近也有一部刚刚上映的这个电视剧哈，叫做《利基传》，然后也是在讲这种国仇家恨型的《一往情深》，然后最后两个人在不在一块儿，我也不知道哈，这个还不能剧透。咱们一会儿再来聊几种类型，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些偶像剧的戏码哈。但是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或者是花椒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了，可以跟咱们一块儿聊一聊，就是你看哪个剧的剧情你觉得特别狗血哈，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16: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伙聊一聊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我们请来了编剧杜欣，再次欢迎杜欣。 Hello， 大家好。 嗯，在下半段当中呢，大家还是既可以听又可以看哈。如果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搜索一直播平台或者是花椒直播当中的活力982哈，或者是打开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这个直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情况了。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编剧哈，到底是如何看待这种就是偶像剧当中女孩子们啊，或者说男孩子们啊这种一往情深的这种桥段的哈？为什么女性观众会这么喜欢那些一往情深的桥段？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咱们聊了最近热播的是这个《秦时明月丽人心》，然后还有《龙珠传奇》，我们会发现这两部都同时在播出的剧哈，异常相像，只不过换了一个年代，换了男女主角，然后这个换了个服装，其他的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哈，是吧？ 嗯， 还是有。 哎，对，就是他这个其实这么说的话还差挺多的呢。 嗯， 就是他的整体的，因为这个《秦时明月丽人心》的话，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可能被大家能够更加的熟悉，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一段之后， 荆轲刺秦王， 对对，这些东西。然后呢，在就是对于这个题材的话，其实确实之前的很多的演绎都还是政治性稍微强一点的，我们说男人戏， 就是正剧， 就是比较难少比较少见的是这种就是情感偶像剧。 嗯， 然后《龙珠传奇》的话呢，其实它更加的有一点点谍战 感觉在里面， 悬疑， 对对， 然后叫什么无知无间道，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两个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些些微的风格上的差别 啊、所以这个咱们刚才讲的是一种一往情深，这种一往情深呢就是明知不可能而为之的那种哈，还有一种一往情深就是也是挺有意思的，又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套路呢有些相近的地方哈，但是仔细去看呢还是有些不同，就是前段时间刚刚播完的这个楚乔传，楚乔传当中呢，如果说大家熟悉剧情的话呢也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就是这个男主角宇文玥算是一个大将军吧，是吧、这个女孩角色就赵丽颖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小奴隶，就甚至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影片渲染的就是她连那个草都可能他们家的草和花都不如的一个小奴隶啊、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反转逆袭，然后就成为了一个这个也算是个女将军啊，这么一个故事、咱们先来看一下楚乔传的片段，我们来回顾一下哈、 站住， 叫我， 当然是你。见到父帅，这个态度。 宇文父帅， 我让你走了吗？ 找茬吗？ 胆子好大，和我这么讲话。 你是记性不好吗？我好几次差点干掉你，跟你这样说话很稀奇吗？ 今时不同往日，攀上了那个太子，你就不把我这个上司放在眼里了是吗？ 一直没放在眼里，跟那个白痴没关系。我攀上大梁太子你嫉妒啊？嫉妒你去找他呀，你长得也挺好看的，说不准他能看上你。 这个情节也是挺有意思的哈，这开了好几十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杜鑫知道吧？ 你来讲。 这楚乔传啊，就本来呢，就刚才我们也说了一点儿，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小，就是特别小、特别微小的一个角色哈。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慢慢的登上了将军位置。在这个其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纠结的感情戏码。比如说，他跟这个李庚希扮演的宇文玥，本来算是主子和他们家这个奴隶的一种身份特征哈。后来其实宇文玥呢是喜欢上他了，所以处处帮着他，但是帮着他呢又不告诉他，所以这个两个人就一直没有在一块儿，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赵丽颖扮演这个角色呢，跟男二号，一直在一起。后来男二号呢，本来是个暖男，后来他黑化了。黑化之后，慢慢的赵丽颖看清了男二号的嘴脸，其实呢又算是这个算是回归到了男一号的身边哈，因为这虽然演了好几十集，但只演了他500集小说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又是一种套路，而且是很多女孩据说是这个拿着纸巾，流着眼泪看完的哈，这个我不知道杜鑫是什么感觉。 就是其实这个戏是我们分类叫做大女主的戏，就是它跟那个龙珠传奇还有就是秦时明月离人心好像还有一点不是那么一样，因为呢这个戏里面它特别的注重这种女性的成长，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从就它一个奋斗的过程才是这个戏的一个看点，然后所以呢这个感情戏就可能会放在就是男性角色的身上，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林更新这个角色也算是某种霸道总裁，但是呢就是在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的时候，他却在暗恋着你，就是他也并没有去明说，然后他也是就是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你，然后希望你能够就是比如过得比较好，或者是获得属于你自己的成功，这个的话其实虽然它是一个古装戏，但是呢它是更加的符合一些现代的这种什么女权呐、 职场 啊、或者是对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东西。对， 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咱们上半段当中讲的像这个利基传哈，秦时明月离人心和这个龙珠传奇这样的剧，男主角是因为女主角有意思漂亮而爱上她的话，我觉得像这个楚乔传这种是因为女主角的个性以及与众不同，男主角爱上她了。很多女孩我问过哈，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楚乔传，她说我觉得 我也是那种很特别的人，然后所以呢，这个就一定会有一个像林，就是说这个男主角这样的人会去喜欢我，会去爱我。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传达的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说他本来是从非常低的起点上来的， 嗯， 就是他是非常平凡或者普通，或者是他的起点甚至不如他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观众们，但是呢，他却可以获得他就是很不错的爱情和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位，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说，就是看似你是平凡的，但实际上你也可以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情。 对， 这个就是励志的一个点嘛。 而且我觉得它跟比如说传统的那种平凡的女主啊，像山菜呀之类的，还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传统的像山菜之类的女主呢，她是挺平凡，挺就是平凡的，但是她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些事儿来。可是像这个《楚乔传》之类的这种大女主戏，包括之前赵丽颖演的《陆贞传奇》啊什么的哈，就是后来成为一代女相，或者说成为一代女将军，就这样的一些女主觉得角色呢，让很多女性观众觉得我也可以成为这么强的人，然后也会有这么强的人来爱我，因为我的不同，是会有这样一种暗示， 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转变吧。就像比如山菜时候的那个角色，他是靠他的个性魅力，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他可能比如在学校里或者怎样，他还是要靠着 F4 来就是保护啊，或者是来对他的生活进行一些改变或者什么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呢，就整体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是我们说流行的这种感情，是男女主角最好是可以势均力敌的，就是女主角不再是傻白甜了，就是傻白甜的女主现在好像逐渐的已经就是没有之前那么讨人喜欢了。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女主角的他的就是态度还有他的能力都是不亚于男主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两个人产生的这种情感才是更被大家所觉得就是他值得一个这么好的人。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励志的。而且这一类的女主的戏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职场励志戏哈，就虽然它是古装的题材，但是对于这个很多尤其是新入职场的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励志的，就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可以在职位上面取得很大的进步，而且会有这么好的人，不会因为我太女强人了，不会因为我太这个想去获得成功了而不爱我，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是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刚才咱们又聊了一种，就是像楚乔传这种的有很多的女性角色，这个除了代入感之外，其实也是一种励志，就从心理上面给他们一种鼓励，是吧？这样的一些套路的一往情深。还有就是也是最近在热播的叫做《醉玲珑》啊，是这个刘诗诗和陈伟霆主演的，我觉得又是一种套路。咱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啊。《醉玲珑》也是正在热播当中的一个电视剧。 难道这就是开启九转玲珑阵的代价？要狱卒灭亡，那云云呢？ 他自出生便注定要背负的杀意，终需他自己去面对。 圣巫女只为巫主而存的，只有圣巫女清者，请陛下帮着一切的清者。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亦会与你共去同舟。 会让你爱上我。 好了，听完这句关键台词，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了。这个套路哈，就是所谓的一往情深，是正在热播的《醉玲珑》。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刚才的一些它的情节哈，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就是这女主角跟男主角呢是不能在一起，就说他们的这个命运啊，如果是在一起的话呢，反正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那么每次呢，恰恰好他们就好像仿佛有一种奇怪的缘分，或者说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把他们还是连接在了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戏份。但是这女主角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打开九转玲珑阵，然后通过这个九转玲珑阵呢，就可以再倒流，就是再过一遍，就是咱们说的假如时间可以倒流，然后可以重新来过一次。可是如果重新来过一次之后呢，他就希望说不要再跟男主角相遇，然后也不要再有什么瓜葛，这样呢所有一切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然而这个命运呢总是那么的奇怪哈，每次这个开始了之后，两个人还是会莫名其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线把他们牵到一块了。这个从编剧看来是一个什么套路或者是什么戏码呢？ 这个呢就是妥妥的玄幻。然后呢也是那个我们就是好像前段时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其实也是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不管你们就是想不想，或者是不管你们怎么 愿不愿意， 对，然后 我再去抵触这段感情， 对，然后或者是不管你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去避免去相见相遇的话，就总还是缘分把你们扯到了一起。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谈到爱情时候的一个我们算是借口，或者是算是一个就是给自己找到的一个理由，就是说这是缘分让我们相遇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份比较好的关系来说的话，它其实是自己又更加的美化了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或者是故事吧。然后对于不好的一些关系，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种你无力抗拒的命运。然后所以呢无论怎样的话，这也是契合了观众的某种期待。就是这两个演员其实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呼声就比较高，就是我们说站 CP， 就是他们开始接了这个戏之后，就是会很期待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所以呢就是说重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些戏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看这两个角色会怎样，而是大家就是喜欢这两个演员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演绎出来的其实无关于这个情节了吧，可能就是他们俩在一块儿就看着挺赏心悦目的。 而且这样的一种戏我总觉得应和了很多女性观众的一种心态，就是说无论是怎么样啊，就是吵不散，就是我们永远会在一块儿的，其实也就是内心当中会更有一种安全感。你看这个剧，我觉得剧情真的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好有意思哈，就是他这个九转玲珑阵开启了之后呢，他就会重新开启这时空，然后他再去经历这些事儿，所有人的记忆都会完全不一样。那么无论如何他和男主角最终还是会走到一起，不管他怎么去离间他自己和男主角之间的感情，不管他去怎么样去给两个人创造不在一起的机会，最后还都是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应和很多就是咱们说的女性观众心里面的那种心理预期，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编剧也特别爱写这样的套路吧。 哎呀，这种就是其实最能戳动人啊，就是这个的话有的时候自己写着写着都会觉得哎呀简直就是什么时候才能碰到这样的感情。 所以你们自己写着写着有时候也会入戏吗？ 就是带入女主角倒不是特别的可能，但是呢多多少少其实我们的台词啊或者是一些设置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取自身边的人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经历啊什么的，所以难免会就是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但是我在想说就是分两种一往情深，我觉得一般剧里面都是有一个特别一往情深的一方和一个爱着不敢说的一方哈。那你像这种女主角的一往情深和男主角的一往情深，你们编剧觉得更容易打动哪一类观众的心呢？ 就还其实还是女性观众。因为呢就是像刚才说的一往情深的这一种的话呢，对于女孩然后喜欢上了一个谁或者是 是有了爱情的感觉之后勇敢追爱， 嗯， 这个是比较容易就是触动人的一个设定吧。 嗯， 然后反而呢是对于这个男主角，如果要是他喜欢上了谁的话，如果他能够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个就是等于说跟他本身的这个男主角的一个强势或者霸道的这种设定有一个反差的话呢，嗯，就会更加的有意思。 嗯， 对，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比如女性如果要是暗恋的情节，然后有一些小心思啊什么的，那其实现在比较难写，因为， 哦， 对，因为呢就是不说出口，然后呢像少女一样，嗯，那种懵懂的感觉的话，一般在电视剧当中出现的会少一点， 不好写， 嗯， 没法编五十集是吧？ 不是吧，对，就是也不是说不好写，而是说它相对可能会更加的细致平淡一点。 嗯，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那现在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话语环节，也就是秘密话语哈。这个之前也是收到了一位听友的这个私信，然后就问说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恋爱都十分的平淡，然后每次看到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些感情的时候呢，就是觉得那么令人向往。他说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爱情吗？他知道这些电视剧当中呢很多都是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哈，但是到底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期待到一份像电视剧那样的一份爱情，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女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吧。杜鑫怎么看这事儿啊？ 自己过好自己的就行了。 嗯，所以我今天把这编剧请来哈，我在想，我说很多编剧好像也都是感情生活不是特别顺利，是吗？ 什么？为什么 不说你哈？就说你身边的编剧朋友， 来之前没有说到会提到这个话题的。 对对，是不是很多的编剧也都是？感情生活也都会有一些不顺 利，大部分的女编剧是的， 嗯， 就是原因就是想太多。 嗯， 大部分的原就是对对，大部分的根源在这里。 你觉得想太多是指哪方面想太多呢？ 因为其实这是套路的问题。 嗯， 其实呢，多多少少在和异性相处和交往的阶段，尤其是就是现在的男生可能追女孩，然后两个人互相要表达好感呢，啊 嗯， 或者是男女从相识到约会再到什么的，其实他无非就是遵循着不同的套路而已。 嗯， 就是这个套路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而是说这是一个人类情感的发展规律。 嗯， 可是呢对于这个女编剧来说的话呢，在写了太多的这个发展规律之后呢， 嗯， 对于一个人刚刚开始认识之后所会产生的可能或者是会出现的情节，其实已经预想的非常的清楚了。 嗯， 就是说于是呢就对方不管是怎样的这个行为模式或者是这种手段，其实都是难逃女编剧的这个预设的套路的。 嗯，这个就是， 所以对这个就感觉没什么惊喜了，然后或者是 又是这样啊。 你再惊喜能惊喜过编剧想的那些事儿吗？我觉得他跟心理专家还不一样哈。 嗯， 之前这个问题也问过心理专家，他说可以不把工作当中的东西过多的带入到自己的情感生活当中，就是说他可以有感性的一面，因为是那个工作中是理性的一面嘛。但是编剧呢，虽然他也有感性也有理性的一面，可是就是因为编剧写了太多这样的一些故事，难免会把这些故事想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像刚才那个女孩啊，私信问我们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她觉得生活当中的感情都太平淡了，她很期待说像有电视剧当中或电影当中那些角色，可是像这种九转轮回阵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说什么反清复明啊这种国仇家恨，其实本身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很难达到，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的浓度的吧，对不对？他太期待这种感情浓度了，是不是？ 嗯，对。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呢电视剧或者是尤其是情感电视剧当中，其实是就像刚才说的浓缩，其实提炼了很多这种感情生活，然后集中的去展现在这几十集的这个容量当中，但是呢其实没有表现的很多的方面，才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所就是更多要经历的东西。 嗯， 对，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事情说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嘛，但是呢在这个欣赏这些东西的同时，也就不能忽 略掉一些平淡当中的就是细微处的一些就是生活感受吧。 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感情浓度是要有的，但是如果说期待像影视作品或者说像小说当中的那种情感浓度，其实有得就会有失，就这样给你提供情感浓度的一些人他是持续不了太久的，因为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就不相信一个人他从头到尾都可以这么做。就像咱们说王子跟公主从此幸福的在一起之后呢，啊，这个之后是一个未知数哈，是一个问号。所以咱们今天呢就从编剧的角度聊了聊，就说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看的一种戏码，就咱们说的一往情深，到底编剧是怎么想的哈，他们在这个想的时候就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当然呢也大家伙儿可以这个继续跟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些话题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赵爽，再次感谢杜鑫做客今天的节目， 谢谢， 我们明天再会啦。 Beauty in the world.